亲爱的主，你的儿女再次聚集在你话语面前，求求你真理的圣灵来到我们中间，借着先知的话语，主啊，你来提醒我们，关照我们，责备我们，也安慰我们，帮助我们更深明白你的心意，也更好的在你中间，在你话语当中的成长，与我们同在，教导我们，奉耶稣名求，阿们。可能有些姊妹知道师母对孩子的成长，特别身高非常感兴趣，她有一天会量女儿的身高好几次，虽然不是每天，有一天孩子说，妈妈，你这样每天量我都是一样高的。种菜也是，有几位长辈阿姨很爱心，给我们一些苗，我们就种在后院，种在边上，师母也是一天会看几次，然后他希望他每天很快长，只有晚上醒来才发现长很多。但是很关注的事情，吃什么肥呢他长得快，孩子也是吃什么能够长得高，虽然他对孩子的灵性很关心，他也很关心他身高吃什么能够长得快。后来发现不只是师母，教会里面好多弟兄姊妹对这个很有兴趣。然后最近也是一位姊妹离开我们到了国内，哇，发过来 WeChat 里面很多好吃的东西，不能多看，看了可能会流口水，特别肚子饿的时候不能看。吃什么喝什么，我们华人很重吃。我跟大家讲过，以前一位外国的哲人说， You are what you love， 你是你爱什么你就是什么人，就是用来爱来判断我们是个什么人。那中国人呢，我以前也提过，中国人是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吃什么就成什么。但是这地方有点不一样，你爱什么就是什么人呢，这地方你爱什么要说出来，暴露了你是什么人。但是中国人说你吃什么就成为什么，不知道吃猪脑会不会变笨。但是 You become what you eat， 你吃什么就成为什么。我想今天可以来帮助我们，师母很重看孩子的成长，后院那些菜的吃什么肥长得快，孩子吃什么长得高。我其实很惭愧，我在讲师母常常关心孩子的灵性生活、读经祷告，我有没有这么像师母关心孩子的成长和后院那些草，那些不是草，那些菜长得快不快，那样的心思来关心会众弟兄姊妹的成长，要为什么料会众的生命长得快。惭愧，作为牧人其实不多想这些事情。我们今天想借着以西结书第三章以西结的呼召当中一段经文来思想，借着先知和书卷的关系来帮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跟神的话语有怎样的关系。大家许多人参与这一年的读经，到了先知书这一段，大家发现心情很沉重。我们上周也提过，先知的信息里面许多都是审判，因为以色列的先知、希伯来的先知，我们提过，他重要的使命不是要预言未来怎样，他更重要的使命是指出百姓的罪恶，是要百姓离弃罪恶归向神，这是先知更重要的使命。所以你在读先知书里面，特别是读到大先知里面很长的书卷，在那里指责以色列的罪。然后我们在默想的时候，我今天早上还在默想第五章里面那些审判的信息，我还在问神，我如何能够读出话语的甘甜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这段时间的默想。但是我想我们看见先知以西结他的话来帮助我们，我们如何对待神的话语。先知以西结的蒙召是在以色列人在公元前597年，他随着他的被掳以色列民被抓到巴比伦去，他是一个被掳的先知，在外邦的土地神的百姓中间来传递神的信息。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来传递，那时候以色列还没有完全亡国，所以他传递即将要临到的审判，他传递了许多年这样的信息。到了真正以色列人到公元前586年，他已经灭亡以后，以色列灭国亡国以后，先知特别从以西结25章以后慢慢转向安慰的信息。 前面有24章都是指向审判的信息，后面就慢慢转向安慰以及未来的荣耀，荣耀的神与我们同在，将来在新天新地那种美好的光景，甚至是些安慰和盼望的信息。当我们读了这些先知信息的时候，几乎不例外的是对罪恶的审判，但是对神的百姓，神又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和怜悯，好像父亲挽回背道的儿女一样，都是呼喊孩子们要回来。所以我们今天借着第3章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来看，到底这位先知跟书卷的关系是怎样。大家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会发现有些很重要的特征，它重要的特征是帮助历史学家很快的能够定出他所预言的时代，他是先知中间可以说最清楚记载他预言的时间的一位先知，所以我们看见他经常记录时间。另外他很重要的特点是用一些行动的语言来表达要传递的信息，所以他是属于那种用一种形象的语言，那别人一看就明白那些信息的那种传递方式的先知。那我们今天也是来看他得到异象，在他呼召的时间里面他得到异象，来看见他跟书卷的关系。我想可以归结成两个方面，一个是先知要吃那个书卷，先知要吃神所赐给他的书卷。第二个方面呢，先知要讲说，或者先知要传神所给他的书卷。我们一起来看前面3节，以西结书第3章1到3节，他对我说，就是神对以西结先知说，人子啊，你要吃你所得的，你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了书卷，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祝福。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先知在异象当中，神要赐给他一个书卷，这个到底书卷是什么东西，让神自己的话语来解释书卷到底是什么。第3节这里他说，你要吃着书卷，充满你的祝福，我就吃了，口中其甜如蜜。然后大家再往下来一点点，第4节这里，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这就是书卷的内容，就是我的话，神的话。然后你再看第10节后面，在10节这里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你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也是书卷里面的。你再往后看第17节后面，他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所望的人，以色列家所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口中的话。这些就是书卷的意思，神用书卷的意象来帮助以西结领受从神那里来的信息，也是在启示录里面也是一样，书卷里面要默示要展开那些神要启示的话语。所以书卷对于先知来说非常重要，神要他去吃这个书卷。到底吃又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吃最好的诠释是在第10节这里，要心灵领会，耳中听闻。这个吃书卷当然是一种神给他一种意象性的语言来吃这个书卷，但是这地方神用另外一种话语讲得很清楚，是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耳朵要听，而且把话语领受到心灵深处。我想对我们来说比较好明白，吃一个东西就是你接纳这个东西，看完了可以吃下去。我们也听到一些朋友长辈来美国，他说在这里可以放心的吃东西了，食物比较安全，所以吃一个东西表示你对这个放心，你就可以吃下去，而且吃完以后后面会看见有一些结果。吃话语是完全领受神的道， 将神的道听然后吃下去。我想这地方不必分前后，听在其他语言里面也都有跟华人里面一样的意思，有听从的意思。你听的时候不只是听到说什么，而且明白去遵行听从的意思。所以你看后面还会继续提到第十七节后面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他警戒，替神警戒他们。所以先知神吩咐他，你自己作为一个传讲话语的人，你首先要吃神的话，你要听。我们把听、吃、消化全部连在一起，都当作吃神的话。我想你在，如果你在是老一辈的基督徒，在中国大陆会听到老一辈常常听他们讲到说，你要吃神的道，你要吃，把神的话吃下去。虽然是先知异象的语言，但是对我们来说很形象，是对我们比较爱吃的这个民族哈，我们应该很形象的。将来我希望微信里面你们可以交通很多好吃的地方，但是如果能够交通一些你领受神话的那种甘甜，那种更好一些。吃神的道，把领受的吃下去，里面有一个结果。我们看第三节，吃的结果是什么呢？他说，我吃了觉得口中觉得其甜如蜜。神的道进到心里面，他的感受，先知感受非常的甜美，非常的甜美。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看见另外一处地方，使徒在启示录第十章里面九节十节，那里神也赐给他书卷，他吃下去的时候，首先他会觉得肚腹里面很苦，然后口里面就觉得甘甜。那地方先知那个使徒那边觉得很苦，是因为书卷里面满了审判和将来痛苦的信息，让使徒非常痛苦的信息。但是又其甜如美，其甜如蜜，是因为显示出神的心意。先知明白，使徒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觉得神的话语又是甘甜。我刚才讲今天早晨灵修第五章以西结书里面看到，神要差以心结用一种，也是一种意象的语言，让他用头发跟他的 胡子剪下来，然后三分之一烧掉，三分之一就用刀砍了放在城这四围，三分之一就用风，让风任风吹飘送。用三这种身体语言，这三类人将来在城内遭饥荒毁灭，一个在城的四围遭砍杀，另外一个被掳到外地去，这些都读的时候心里真的很难受。所以我跟神说，今天我要传讲神的话语，领受很甜蜜。我早晨怎么读了这些领受的话语，神的审判信息，心里很沉重。我好像更像约翰读到启示录书卷吃下去的时候，里面很苦，肚腹里面很苦，哇，神对罪恶的审判。但是又企图去领受甜美在哪里？是因为神是一位这样公义的神，这样的一位神，他仍然爱他的儿女，就是他审判是他管教的信号。当然你很多说你管教好像手下来太重了，但是你要看见以色列人的罪也是更重的。作为公义的神，他审判不会弄错，但是更重要的是让他看见，让我们看见这位审判的神，他也是关爱他的父，不能只看见父亲的严厉，看见父亲的心肠。所以在那个意义上，我企图在揣摩里面的甜美。我们知道诗人非常喜悦神的话语，诗篇里面第一章诗篇第一篇第二节里面说，其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是非常喜欢神的话。诗篇119篇103节那里特别提到说，神的话，神的言语是在他的口里面，在他的善谈里面非常的甜美，非常的甘甜在他的心里。所以这些人是非常爱神的话语，他觉得非常的甜美，他常常默想，常常花时间在上面的。我知道有位姊妹，她常常灵修做笔记，所以蒙她的许可，我分享她有一段时间默想诗篇19篇第9节那里。我们一起翻一下诗篇19篇，那里也是非常重要关于诗篇对诗篇的认识。诗篇第十九篇那里 帮助我们看见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诗篇第十九篇，我们看见前面几节哈，你会看见神在大自然里面，在创造界里面的奇妙受到称谢，受到称赞。诗篇第十九篇一到六节讲到另外一个神在大自然里面、创造界里面的美好和荣耀。从第七节后面是讲到神在启示的话语上，他的律法是何等的美好。特别第七节这里开始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清洁，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更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的蜜甘甜。所以姊妹在默想第九节的时候，她看见神的话语清洁，存到永远；耶和华典章真实，全然公义，她心里非常的甜美，就像第十节里面觉得非常甘甜神的话语。他默想，他知道应当，他非常感恩神的话语在他生命当中，他可以不用去听从世界的声音和肉体的声音，他也愿意去遵从神的道，而且看到自己极其愚昧，没有许多时候没有遵从神的道。我想这样的一种默想是非常甜美的，首先让看见神的话语何等的，这地方十九章里面诗篇看见两种，好像两本，神用两本天书来启示他自己，一个借着受造界，一个借着他律法，他的典章就是他的话语。也看见这地方诗人对神的话语的称谢称赞，他不但觉得神的话语非常有功效很有用，而且对第十节的，而且对默想的人是非常羡慕，而且像蜜一样的甘甜。诗人在诗篇一百一十九篇里面特别提到他喜爱神的话语，他说我时常切慕神的典章，你的典章甚至心碎，到心碎的地步。他甚至半夜起来来默想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半夜起来的多半不是默想神的话语，多半是要不噩梦醒来，要么是担心的事情睡不着觉，但是诗人半夜醒来了就是默想神的话语。伯阳先生提到说，我们华人好像浸泡在酱缸里面了。我们的华人，其实这个浸泡在酱缸里面这个比喻非常的贴切，非常好。文化是这样的一种东西，你不知不觉你浸泡在那个文化里面，你的思维、你的意念、你的行为受它的影响，你是不知不觉的。但是基督徒教会的群体应该塑造一种另外一种，不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常常我们浸泡在神的话语当中。请问浸泡礼拜天三十分钟、四十分钟够不够？如果是浸泡的话，那个叫什么？啊，大声一点！如果一周只有三十分钟、四十分钟，那个叫什么？蜻蜓点水，哎呀，很好，点一点。如果你每天都有一段时间，上班之前、晚上睡觉，你都有一段时间浸默想神的话语，那个就慢慢进入浸泡的状态。有些地方准备更长的时间。所以我回到刚才默想去思想那个问题，师母去思想孩子的成长、植物的成长，我也在思想我的生命的成长、过去的成长，我如何去引导弟兄姊妹，神所托付特别出信的弟兄姊妹，跟那些成熟的同工一起来牧养弟兄姊妹的时候，我用什么方式，我有没有下对东西。你知道在家里，我们家有爱心的家庭 guinea pig 让我们家里养，我有的时候懒惰，他应该吃胡萝卜才是健康的，但是我有的时候西瓜皮也切给他吃，哦，发现他很喜欢吃，吃的还长得很好，是我的发现。 guinea pig 荷兰猪可以吃西瓜皮，但是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个吃不是最好的，他虽然很喜欢吃，他不懂，你养他的人懂。哎呀，我很惭愧，我是养他的人，我不懂，我以为方便，一看他吃的好像更喜欢，他说胡萝卜吃对他更好。我有没有这样的用心？人家对宠物都这么用心， 那神托付给神的百姓在这里，我是否常常强调或者明白神的话语对弟兄姊妹的重要性。我认识一位姊妹，她生命里面遇到很大的压力，很低沉，她也看过辅导，她也请教过很多人的意见，但是这位姊妹也像古代的许多圣徒所走过的道路一样，她没有用极端的方式，没有去用所谓的否认医生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疾病。他看见他的问题需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弟兄姊妹，不是一个我起来读每天读一段经文心里平安而已，他是要吃到里面去，不是研究一段话语而已，那些背景那些原文的意思，不是那些而已，研究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些研究是帮助我们更深明白他话语的意思以后把它吃下去。所以在神的话语上的默想和一种灵修式的读经是非常重要的，有一本圣经专门为这个需要设计的，叫灵修版圣经，它就是帮助我们。你可能说你跳过了对圣经原来意义的了解，但是那本书那个圣经编译的非常好，它也解释圣经原来的意思，但是它帮助我们消化那个话语的信息。消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不但读懂了神对当年以色列人所说的意思，那个信息要理解准确，神对当年的百姓说什么话，然后明白哪些信息是超越时空超越文化，然后今天对上帝今天的百姓仍然有效的，然后将它用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做讲道的、主日学教导的、跟查经的，常常做这个任务，跨越两个世界，但是有一个跨越的东西是不变的，就是上帝对他百姓那些原则是不变的。他传递的方式、语言可能改变了，但是那个整个信息是没有改变。举个例子，上帝要他的百姓顺服神的道，顺服在古代在以色列人中间，他是用戴帽的方式，戴一个帽，特别女人在会中他要戴一个帽，用服权柄的记号，这是当年的文化。但是今天在华人的文化里面，可能是鞠躬作揖磕头，可能是叫比较礼貌或者顺服，他不是戴帽子，没有一个帽子姊妹头上都不戴帽子，是那个文化里面用戴个小帽子在头上是表示顺服的记号，但是那是文化性的，今天可以不遵从，但是顺服那是一个不变的信息，今天要传递下来。同样的，我们默想的时候也是一样，这地方神对以西结先知说的话，哪些对今天我还可以适用。你不会认为这地方只是以西结先知受蒙神的呼召要吃那个书卷，是那地方是一个特殊的一种形象的语言，但是神要他的百姓将他的话语默想，将他的话语铭记在心里，这些都是没有改变的。连耶稣自己在世上的时候，他在试探中间得胜也是靠着神的话语。其实很多弟兄姊妹在生命中间遇到软弱失败跌倒，或者在困境中间起不来，是因为平时预备的不够。就像我们要孩子吃得好喝得好，要他健壮，不是要让他只是强壮而已，他可以面对他生命中间的成长。如果一个人说读神的话语、读经祷告是一件属灵的奢侈品，那他在灾难、在困境、在危机中间就会暴露出他在话语上的功力或者时间是不够的。以前我读到这样的一个文章，是因为2008年的地震，我特别看这些这样的文章。所以在佛罗里达里面也是一次大台风，有一个town里面的房屋都倒了，只剩下一栋房子不倒。这件事情很稀奇，让调查的人为什么同样台风吹过来，只有一栋房子在那地方不倒，别的边上都倒了。经过调查后来发现，建筑在这个事情上的建筑，不但是我们听到很多国内有违章建筑，美国也有。他说有些人是自己为了省钱，觉得没有那么大台风，我们就把那材料缩短一点，有些为了省钱，不一定都是建筑商的问题。但是那个人非常听话，按照 那个房屋的应该是多少乘多少，他就按照原来的一些材料，他说这个抗震能抗那个台风能够到多少级，当时觉得有点浪费，不需要这么大吧，但是他听话，他觉得这些 building code 这些要求的可能有道理，他就听从了，他就这样去盖了，当年看来有点浪费好像。但是试验他的时候是什么呢？很多年过去了都没有问题，大家都没问题，但是当台风来的时候，那个工程就暴露出来了。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每天每日浸泡在神的话语中间，这些默想不是一个奢侈的，弟兄姊妹，也不是为了这个默想然后显示我们比别人更懂神的话语。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盼望我们知道他的话，就像我们做为父为母的都希望孩子能够听我们的话一样，不必到外面受伤害了，在外面受委屈了才知道爸妈讲的话是对的。上帝爱我们也是到这样的地步，他好像一个 nagging mom， 好像唠叨的妈妈一样，派先知派使徒不断的在那里好像唠叨，让人听得心烦。以色列民当年就是这样的厌烦，神在不得已中间许可他被掳到外邦。所以在这些痛苦的信息当中，都让我们看见我们要把神的话吃到我们心里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无论你是刚开始加入我们读经计划还是现在，都没有太晚的时候，我们还在材料一直放在后面，你希望能够去拿，我们只收起来几天，是教会的 VBS 收起来几天，后面还放在那里，你还可以拿继续的看。我们教会的三个堂的牧师都是按照这样的程序往下传讲神的信息，你看见一直从创世纪，我们中间是跳过去，但是每个时期都会碰到重要的信息，都会让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到以西结书被掳的时代的信息。默想神的话语，常常在他话语中间浸泡，是基本功，是不二法门，我们可以长进的灵性长进的基础。读经祷告是也像唠叨一样，我也会再提醒大家读经祷告的重要性，特别是灵修式的读经可以把你祷告和读经连在一起，你读了神的一段话语可以大声朗读，也可以再继续默想，然后有一段祷告，神啊你要对我说什么话，然后再继续再读一段，神啊一天在默想的时候不用选很长的经文，就是古典那些操练属灵读经的操练，读一段经文，你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想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要对我们说的话，然后再问主啊你今天要对我说什么信息，不是说马上今天的信息就今天用，就像孩子吃饭不一定今天吃就今天长大，他年生越久浸泡在话语里面，他的生命就会产生改变。大家都知道孩子很容易受别人影响，你跟谁在一起 play 的几天你就学会他的语言，就很快行为都会很快学会。孟母的智慧帮助我们看见那些他愿意把孩子放在一群可以有点像今天许多人都是孟母，都是要把孩子放在最好的学区，但是你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小组里面查经的时候，一位姊妹的洞见真是我从来没想过，他提到说摩西的母亲，他说摩西有两个妈妈，一个是养母是尊贵的法老的女儿，一个是奶妈是他的亲妈妈，两个母亲给摩西不一样的东西，这个洞见是我以前从来没想过的。他说摩西的母亲是给他世界上的尊贵学问地位，他很多都是摩西的那个养母法老的女儿给摩西最好的教育，给他最好最优越的生活的条件，给他宫廷王子的位分，但是他的母亲卑微的母亲是他亲母亲是个奶妈，却教导他信靠神。这不是我编的，希伯来书11章里面说摩西的父母因着信藏了孩子3个月，是一位信心的父母，而且后面是推测摩西仍然去眷顾能够帮助他的同胞在王宫里面长大，埃及王宫没有忘记他的同胞，许多人猜测是他跟母亲的幼年母亲的影响，亲生母亲的影响很大的关系，不忘记自己的同胞。所以你看今天可能我们的父母给的东西给孩子可能是摩西的养母给的东西，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学区学习孟母，但是我们有多少时间因着信靠神把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借着你对孩子的关爱传递给他，那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养育儿女的方式。 借着你对神的信靠，然后神的话语，你浸泡在话语，神的话语中间，不是做形式的，而是你认真爱神的话语，然后你传递给儿女。这样的孩子，在这样的家中，在这样的父母长大的孩子，他敬畏神、爱神的道是不偶然的，不是偶然的。有没有例外？我们当然也知道有例外的，不是说孩子悖逆都是父母的责任。但是我想，在我们还可以影响的年纪，12岁以前、18岁以前，这些都是关键的时刻，能够在我们手中影响他的。所以如果一个人常常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他的祷告、他的言谈、他对别人的辅导里面都带着上帝的智慧、属灵的智慧。如果没有在神的话语里面的人，他也会有一定的智慧来帮助别人，危机中间的人也会关爱，但是你的教导、你的劝诫里面可能充满了世界的智慧，有一定的帮助，但是不一定有长久生命的影响。所以我们还真是很盼望弟兄姊妹，你自己真是不轻忽神的话语。我们在弟兄姊妹，我很高兴啊，我们不久前来一位同工来我们这里，弟兄姊妹非常羡慕他。有几位弟兄，我特别高兴是在背后表达对某个弟兄的敬佩，我非常喜欢这种文化，在背后表达敬佩，不在人前，人前是恭维的嫌疑，在背后说牧师我很敬佩这个弟兄，神的话语真的非常扎实，问什么问题他都会。那言外之意，我们这两位弟兄也很希望自己将来别人问他什么话语，他什么问题难题他都会回答，他很羡慕这弟兄。但是弟兄怎么有没有知道这位弟兄，你所羡慕的弟兄，他是怎么在话语上用功夫？我们古人说宁拥陷鱼，不如退而知网。我们在那里看见一个弟兄很有属灵的智慧，帮助别人、教导别人，什么属灵圣经难点他都会回答，你很羡慕他智慧。但是你退而知网，有一个弟兄，其中一个就退而知网了，两个都退而知网了。这两个说羡慕这个弟兄呢，一个是跑到中国买了一大堆解经书，一个是在网络上不知道哪里买的，减价了买了一大堆。这个是一个开始，但是买回去不够，要吃下去。买回去像我都买了好多书，摆在那里不一定都看，不一定是做装点的。我有一天跟师母说我不爱多买书了，因为我数了数这些书，我一辈子到临终之前都读不完了。临终之前我把自己算的很多啊，都算到70几岁了都读不完了。我这个东西算法都是得罪神的，主若许可我活到75岁我都读不完了，况且我们随时都可能坐飞机掉下来的。我即使算到75岁，就像三一运动也是算75岁，所以50岁你退休，他就三一运动。我有一天就问他，你怎么知道你50岁退休就是还留下1/3呢？他说，哎，我们就粗算嘛，大约75岁算。我那天在那里在半开玩笑挑战着三一运动的成功的时候，包牧师也就来点点头，对啊，我说你这个50岁退休说还有1/3，你怎么知道？他说大约这个大家都是按照平均算。我说可以，很好的一个数字，但是每个人可不能这样算。我们常常浸泡在跟什么人在一起久了，你就会像什么人，这个是做妈妈的最知道的。但是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如果常常在神的话语里面，你的意念里面被改变了，浸泡在里面，然后你的思念，从思念开始，你的言语、你的谈吐、你的辅导的智慧、你对周围人的影响，就不是按照人的方式了，那样就是属灵生命。所以造就一个人，10年树木，100年树人，一个领袖出现在我们中间，对神话语的渴慕，对神的话语的这种羡慕，他在神话语的智慧，他不是一天造作成的，是长期浸泡在神的话语中间，不但浸在里面，他还活在中间。盼望这样的榜样在今有我们中间有多位弟兄姊妹，非常让我高兴的是，不但有多位弟兄姊妹渴慕神的话语，显明属灵的智慧在我们中间，还有好多人去羡慕他去学，这才是更好的。我盼望更多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文化，在教会里面羡慕那些能够用真道来辅导、用真道来关怀、用真道来传讲、来教导，在小组里用真道来帮助弟兄姊妹成长的，这样的一些人在我们中间起来，然后越来越形成一种文化，是圣经的文化进到我们头脑中间，活在生命中间，然后再教导别人。我们第二方面来看，以西结先知神给他的信息是要讲说这个书卷上的， 这个首先我们看见讲说他讲出的对象是非常难对付的对象。第四节后面说，如果我让你差你到外邦人中间，到那些外国人中间，他们讲话不好懂的，他说即使到那些人中间，你看他是怎么说呢？第六节那里，我若差遣你往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听从你。他们的话可能你都听不懂，你也不会讲的话，但是你要传讲神的话，他们还会听懂。但是以色列却不肯听从你，第七节，因为他不肯听从我。这个对我们传道的人讲一些不爱听的信息，会众不爱听信息，很大的鼓励。这不一定都是传道人，虽然自己讲到让别人沉闷，让别人睡着，他要犯很大的罪。司布殿牧师讲，如果你讲到别人睡着了，你自己要反省，要认罪，这个是对的。但是如果传道的人传递上帝原理的信息，别人拒绝他，这地方先知说他是拒绝神的，这个对我是很大的安慰。对我这种缺乏胆量的人，传讲一些审判信息的一切这类牧师都是很大的鼓励。我自己鼓励自己，也鼓励那些因着性情的软弱胆怯不敢传讲那些不好听信息的人。当别人拒绝的时候，不要 take personal， 不要那么拒绝你。有人就是要拒绝上帝的信息才拒绝你那些难听的话。耶稣也讲，世界上人可以因为你做主的门徒，世界人恨恶你，在约翰十五章里面他说，耶稣说在恨恶你们以前他已经恨恶我了。所以不要害怕传福音给别人被人冷遇，被人白眼，这些人不是讨厌你，这些人乃是因为心里拒绝上帝的信息，他拒绝你。渴慕神的话语之先之后，渴慕神的话语，我们是消化神的话语，我们还要传递神的话语，勇敢的传递，带勇气的。而且这地方先知告诉我们责任很大，他说人子啊，我要你，我往你差遣到，我们从十六节到二十一节那里，他要差遣到这群人中间的时候，神给他说，如果这群人听我不听你的话，你继续讲不听你的话，他们的灭亡是他们自己的责任。但是我要是叫你讲你不讲，他们的灭亡是你的责任。这个话很慎重，这个让我们做传讲信息的人、主日学老师、小组查经、传福音的人，都是短宣队的队员，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也是很严峻的一个责任。你要不讲别人灭亡，你有责任的，听起来很不舒服。威廉·布斯是救世军的创始人，他成为一个非常有激情的传道人，在那里，在伦敦救了许多那些困难的人，他也传福音。在那个时代，真是救世军那时候不只是做慈善的事情，他们传扬热切的传扬耶稣基督的拯救的福音。他怎么变成这样一个热切的传道人？他说有一天有一个不信主的人刺激他，他说啊，如果我真的像你们基督徒那样相信有末世的审判，然后将来拒绝基督的人都孤孤单单承受永世的孤独和审判，他说我就会爬着在伦敦街头用膝盖爬过去，甚至在那些玻璃碴上面我爬过去，呼唤千万的男女赶紧回转逃避上帝的愤怒。他说我如果真的像你们基督徒那样相信有这样的审判，我一定会这样做的。言外之意是，你们这些传讲信息、审判信息的人，你讲的是很好听，但是对别人灵魂走向灭亡、遭受永刑，你们没有那种急迫感，你们没有行动。言外之意，你们这些基督徒很虚伪。一方面知道，也许心里不真知道有一个末世的审判；另外一方面，对那些走向灭亡的灵魂、灭亡的灵魂，没有这种急迫感。威廉布斯受到这样的刺激，也是神帮助他，后来他热切地在贫困人中间传扬耶稣拯救的信息，也传扬审判的可怕。我们常常听到别人传福音太激烈，我们觉得嘲笑他们，有人说你信耶稣上天堂，不上耶，不信耶稣下地狱，我们经常嘲笑这种传福音方法太激烈了。但是也不可否认，这些人也很勇敢，他传递一个信息，不信耶稣下地狱，这是福音的信息，上帝的信息。 然后我们多半被稀释了，被改变了，被遮掩了。我们的慕道班，我们的福音信息，我们的转向队，很可能很少传递这类信息，使得我们接受主的人好像自己在安稳里面，却很虚假的在外界人看来，你不真正，你真相信有审判吗？你好像不应该这么无所谓吧。我非常感动，不久前我们的杨伯伯，亲爱的杨伯伯离开了我们。杨伯伯1981年开始听闻福音，来美国留学，算先驱的一些留学生，听到福音他也知道神有神存在这些证据，但是他有一个复活的事情一直过不去，怎么能死人怎能复活。他在近年最后的最近的慕道里面，他经历到他说耶稣是神儿子的话，他复活应该是可能，但是我们怎么能复活，他一直是思考这个事情，也在挣扎这个事情。杨伯伯在临终前接受了耶稣基督，而且我们有家人有一些弟兄姊妹见证他接受主以后的改变，神还给他存留几天在世上，在很清楚的时候还说出这样的话。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也有亲人在场，他告诉我说，雅敏，在你讲到的时候不要忘记有一件事情我现在吩咐你，他要我告诉大家，他有两件事情也需要告诉大家。他说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他自己很平安，很盼望，有盼望的到天父那里去了，这是他的安息的。第二件事情，我看见真是他没有受过门徒训练，也没有什么，马上这位临终的这位伯伯马上说，有一件事情要让我的家人知道。他说我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到天父那里去，也希望他们早点信耶稣。你看，一个真正得到生命的人，他马上关注的事情是关爱的人要往哪里去，你的弟兄在哪里。创世纪里面说，神像问该隐，你的弟兄在哪里，你的亲人在哪里。所以我很感动，我今天完成伯伯交代的事情，告诉大家他要我吩咐告诉大家，他已经认识了主，他很平安很有盼望的到主那里去了，但是他关注的是他的家人还有还没信主的。我想也是关注我们中间长辈许多的福音的朋友，这位长辈所吩咐的也是上帝的信息，圣灵感动他说的话。所以这地方我们也看见第12-15节里面，不但我们真的传递这种负责任的信息，我们也应该有圣灵的帮助。我想大家很清楚，在使徒行传1章8节里面，神吩咐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要圣灵赐我们能力，我们才可以传扬福音。圣灵赐给我们能力，没有圣灵加给先知的能力，先知不可能传递这种让人考验的信息，而且神也给他勇气，给他刚强壮胆，给他像金刚钻一样的头，让他来传递让人讨厌的信息。所以我们要传递神的信息，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周围，要把好信息传出去。但是先知给我们的信息今天是，我们自己要浸泡在把神的话语吃下去，常常灵修祷告默想，将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We will become what we eat， 我们如果常常吃神的话语，我们会成为我们所吃的东西，成为生命的一部分。然后你的言谈，你的举止，你的生命，你的辅导，你对别人的关爱，都是从上帝那里意念出来。这样的人哪怕多一个两个三个，我们的会众就很快的不一样了。我们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来鼓励我们弟兄姊妹更多在这个方面的成长，常渴慕神的话语，不但研究他，我们也吃他的话语，不但吃他，我们也把他讲说，把他传扬出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的百姓是一群借着圣言来建立的子民，主啊，每周在主日领受你的道，也在主日学里面接受教导，也在小组里面领受应用在生命当中那些信息。主啊，帮助你的百姓被建立在一群你的话语根基上的一群的百姓，好让各样的异教之风，这样异端邪说，这样的模棱两可的那些信息临到的时候，能够分辨是非，成为一群坚定跟随真理的一群人。求你给我们信心，给我们能力，圣灵的恩高，主啊，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不要惧怕，哪怕人讨厌，我们却愿意忠心传讲你托付给我们的信息。 也感谢你为弟兄姊妹能够对周围的灵魂的关注关爱，主啊，在这些年中间关爱周围的灵魂，求主你赐给我们继续关爱他们，用你的真道来传递，让许多人听闻你的福音，主啊，能够离开黑暗，离开罪恶，归向光明，归向救赎。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名求，